有一位王女士报警，不知道跟王大脸他们家有没有关系啊、 嗯、 王女士报警说家里飞来了一只大鸟 啊， 怎么赶都不肯走，民警赶到现场费尽周折，你看这鸟的个啊，这还特厉害啊，哇哇哇， 狗鸟 玩会儿 玩会儿，你跑人家家玩来了， 玩会儿， 这凉快你知道吗？ 这鸟还能说人话， 这特别凉快，这鸟就是贪凉、 哎、你想啊，这鸟的羽毛那羽绒得多厚实啊。 可能是给那鸟热得够呛，南京也是很热的。 好，这一个警察叔叔都制服不了这鸟，太大了，这鸟最后就反正是连蹦带躲，还有捉你手，给警察叔叔捉的。 后来呢，这鸵鸟送哪儿来了？ 那、哎、不是鸵鸟，叫做夜鹭，就是、 哦、大鸟水鸟， 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鹭，这、 哦、 是夜鹭，属于国家保护动物。这警察叔叔挨签就挨签了吧，他也不敢怎么样。 警察叔叔亮出手铐了，把这白鹭俩腿给铐住了，结果白鹭那腿太细了， 嗯， 俩站一个铐钮都能出来， 劝服了也。 嗯， 反正最后抓着以后呢，把这个大鸟带到了开阔的野外放生了。 嗯，大鸟说我也凉快够了，我就为找你们给我送到凉快地儿 了。嗯，第二天啊，大鸟也回来了。 嗯，带着老伴儿回来了， 就是这儿凉快。 嗯， 玩儿 一会儿还有人给咱送回去， 好嘛，走惯了道儿。 现在已经到了出门两分钟流汗两小时的情况，这个空调呢不开是不行，老开也不行。 嗯， 空调温度设置太低会得空调病， 设置太高呢 会得空调热病。 设置太高你开着干嘛呀？ 哎，这不是有人不愿意开太低呀、啊、 那你就夏天制热 是吧。 嗯，夏天制热调到20度，那屋里 所以说人家呢给了一个恒温的一个最适合的温度， 26、24、25度 吧、 啊、到底多少啊？ 25度， 我记得商场里边定的24， 嗯，标准是25，25，但是其实24、25、26都还是在合理范围内，别太低了。 对， 外面的天气已经到了40度的高温，你回去以后空调18、19度，从酷热的室外到那么冰爽的室内，这种巨大的温差会让人感到这个体温骤降，很容易感冒的。 对， 嗯， 俗话说叫肌肉了。 对，还有就是空调啊，你真不能在运动之后使劲吹，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出汗呢，毛孔就张开了，排出很多的热量。 哦， 你一下进入温度太低的室内， 毛孔都张开了，一进凉的屋，你身 跟毛肚了， 对，你身上那个所有的那个孔都裂开了、 哦、 你知道吧，你就 然后冷空气滋滋滋滋就往你这孔里钻呢。 这冷空气是耗子是怎么的？ 所以你一定要落落汗然后再吹空调，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落下来汗以后就不用吹空调了，所以温度不能太低。 那你说的是干热情况下，湿热情况下你落了汗还会再出汗。 嗯，所以就是别把温度调太低。 哎，不光是咱们热，这大熊猫动物园里的动物也热呀。 我告诉你， 那动物 到这个时候最害怕热的北极熊， 嗯， 夏天整个就趴那冰上， 一身毛的都怕热。 对， 你看那个山东省的熊猫贝贝，在持续高温中一直保持一个坐姿，就是 就不想动啊。 对对对，他、那坐姿都能逗乐很多人。 嗯， 其实你们估计熊猫那时候在想什么呀？ 嗯，冬天， 我估计他在想不能动，一动一身汗， 不动呢， 要不然在想，你说我要不要把这件黑白花的毛衣脱掉，无敌是多么寂寞。 哼， 我是谁，我在哪儿，好热呀。 他在想，作为一个国宝，怎么也能让我热热？ 作为国宝，这样坐着屁股不会痛吗？唉，何以解忧，唯有冰块。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英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

10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带动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小底英明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接家属院。 喊什么？你就在门口了，你自己出来都不行吗？ 你出去了试试。 出去就出去， 那你出去吧。哪儿踩着你了是怎么着？ 你出去， 让我 出去就我出去。 哎呦， 这出得了吗？这皮影都出不去。 一会儿啊，你们家三楼。 你们家还琢磨半天，到底是四楼还是三楼？ 我什么馅儿放下去，把包子给我系那馅儿上，给拉上来。 没等到你们家呢，人家开窗户，中间就截胡了 啊，就好吃那俩包子。 邻居不至于这样吧？ 哎呀，我就干得出这事儿来。 哎呀，这什么邻里街坊？ 告诉你，7点钟我就在这待着了，这门坏了，我出不去了。 不是。这门电子的，断电呀、 你去、 我不敢动，我没电工本。 我觉得呀，你知道吧，这小孩给摁坏了。 不是，这门禁不是坏一回两回了，这最近有点频繁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频繁了？你知道我最近这上班没有一回赶上这正经时间呢，每一天迟到， 都是不正经的时间到单位吧？ 天天都跟这门较劲。 你是跟门较劲？ 跟门较劲啊？ 还是 跟 起晚了吧？ 太 起晚了，说起晚了，昨儿还好好的呢，我没看见坏啊。 你没看见坏？ 你就是你给用坏的，你知道吗？ 哎， 就你开门进门，这门就不是你们家的，咣咣摔，是不是？夹核桃对不对？ 对， 夹榛子对不对？ 你瞧瞧啊！ 你们教会愈加之罪。何患无辞？ 呦！哎，这门绝对夹我你脑袋！我告诉你们，说话跳盘不说，把我们这门夹坏了。现在这眼看着上班点啊，这我早出的，我就为堵上这早高峰。您看怎么样？起大早赶一晚集呀、都什么点了？ 啊，我这月奖金又吹了，倒霉吧！ 我今天不上班。 那你这么早起来买包子是干嘛？ 习惯早起了，吃完包子我回去今儿睡觉去，我不着急，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算，拜拜喽！反正不是我弄坏的。 我跟你说，就这么吃，这么吃好不了。等到时候啊，有个紧急情况，他出不来就老实了。 哎呀，怎么办呢？ 别买包子了。 妹妹，不是曹哥， 啊， 哎呦、妹妹， 方哥， 大妹妹甭着急了，楼上那7点就跟这儿吼着门了。 对， 半天你招呼人呢？ 招呼人？ 想点子想办法呀，光这戳着呀。 想办法？哎，不行，妹妹，你叫一外卖怎么样？你叫一外卖，哎，他一送饭，一开门。 糊涂虫 怎么了？ 他不得有门禁卡吗？生人能开得开咱这门吗？ 您糊涂啊！您可以把卡身份给他扔去啊！ 哎，我能把卡扔去，我这随便找人不就把门开开了吗？ 对呀、所以他糊涂呀、找什么叫什么外卖呀？4年级那小孩，你把叫住，让他给你开一下不得了吗？你们糊涂啊！ 是怎么回事？他来的晚，咱俩还得挨他的骂。 咱这多少年的啊，这老住户了，最后让他给教训一顿啊！ 妈， 拿姐姐卡给开开门好吗？ 好嘞，嘟， 开开吗？ 嘟嘟， 你别问了，你看你这， 嘟， 把姐姐卡拿回来好吗？ 给， 你往那儿扔啊！这死孩子，我出去揍你！ 你也得出得去呀、 各位，

单车队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